第29集大漩涡。永恒之经历风暴肆虐，黑水掀起激荡的波涛，比王宫还要高大的黑浪拍打在岸上，咆哮的狂风将一切没有固定住的东西都卷上半空，接着闪电照亮了从高高矗立的宏伟建筑中走出的一行人，其中甚至包括艾萨拉女王本人。在侍女们的陪伴下，她乘坐着一顶由恶魔卫士抬着的白银小轿。马诺洛斯走在最前面，伊利丹和瓦罗森队长跟在他身后，一些上层精灵武士和萨特又跟着他们。这两队人有意保持着明显的距离，他们身后是一队王宫卫兵，这支队伍的最后面是两支恶魔武士的部队，每一队足有100个恶魔。马诺洛斯来到永恒之井旁边，伸出自己粗莽的双手，尽情汲取着井中混沌的力量。透过萨格拉斯赐予的一双眼睛，伊利丹不禁为那一片黑水中所蕴含的能量感到惊叹。他从不曾体验过神圣深井中所蕴含的能量，就算是萨格拉斯曾经释放出的力量也无法与之相比。 说实话，我们以前见识到的只不过是这股洪荒力量的一点影子， 现在这股力量也将为我们所用，让我们终于能够见到我们的君王萨格拉斯。 但现在还不行。 这又有什么关系？ 时间到了，把云蝶给我。 遵命，马诺洛斯大人。 退后，站到你们的位置上。 瓦罗森队长，我们是不是还无法立刻看到我们的萨格拉斯君王？ 现在还不行，光中之光。不过不需要再等很久了，只要通道稳定住，他就能过来。 如果他降临这个世界，相信我一定能感觉到。 我们将竭尽全力。 伊利丹看着艾萨拉，他很想知道这位女王是否真的相信自己会成为恶魔之王的伴侣。他觉得这并不是萨格拉斯的计划。暗夜精灵巫师和萨特开始了施法，一颗蓝色光球伴随着一阵阵爆裂在法阵中央逐渐成型，不时会有一道闪电射向一个施法者。尽管上层精灵和萨特在开始时心中多少还有一点疑问，但他们在执行这个任务时没有半点迟疑。空气中充满了念诵咒语的声音，每一个施法者都在精确地吟诵完全不同的能量咒文，所有这些声音混杂在一起，渐渐召唤出永恒之井中的能量。伊利丹看着这些能量各自流动，对应着他们各自的召唤者，最终在那颗圆球周围交汇融合。随着每一股能量的加入，圆球释放出的闪电都变得更加明亮强大。终于，就在这颗圆球内部，伊利丹熟悉的裂隙出现了。这些施法者在永恒之井附近重新开启了通向燃烧军团界域的传送门，这让萨格拉斯能够更好地吸收永恒之井的能量。突然间，伊利丹感觉萨格拉斯和他的距离一下子被拉近了许多。 将那个圆碟释放出来， 快，立刻！ 随着萨格拉斯低沉的命令和马诺洛斯的怒吼，施法者们同时停止了念诵，紧攥住双拳。那颗光球以及光球中的传送门悬浮在风暴肆虐的黑水上，从众人的视野中迅速消失了。伊利丹的心脏开始剧烈跳动，他想从马诺洛斯手中夺下这个巨龙的造物，但理智迫使他继续保持平静，双手一直留在身体两侧。现在他还不能夺取巨龙之魂，或者按照他哥哥的说法，恶魔之魂，他需要等待时机。幸运的是，现在所有人，就连萨格拉斯也因为精神高度集中， 完全没有注意到伊利丹叛逆的意图。伊利丹注视着马诺洛斯高高举起的圆碟，马诺洛斯念诵出一段段咒语，这些咒语又迅速消失在了风暴中。接着，绿色的火焰包裹住了恶魔之魂，它从马诺洛斯的手中升起，取代了那个包含传送门的光球，漂浮在充满惊涛骇浪的永恒之井上。 就是这样。 我建议陛下以及您的随从马上返回到高处去，这里不安全。 开始了，开始了。 只见永恒之井上空的狂风突然消失了，水面一下子变得风平浪静，只有笼罩在众人头顶上的黑色云层开始剧烈的涌动翻滚，如同上千条毒蛇绞缠在一起。伊利丹第一个感到了即将爆发的力量，他转过身提醒艾萨拉远离永恒之井。瓦罗森愣了片刻之后，才命令自己的士兵照伊利丹的话去做。艾萨拉优雅的一摆手，恶魔卫士便抬起轿子离开了井边，伊利丹也随着队伍一起向远处走去。一阵如同上千头夜刃豹齐声咆哮的声音在靠近永恒之井中心爆发出来，伊利丹回头向黑色的水面瞥了一眼，脚步加快了一倍。巫师和萨特们也开始逃跑了，他们已经不需要再停留在井旁，只有马诺洛斯还留在原地。这头大恶魔再一次伸出手臂，仿佛要拥抱情人一般疯狂地大笑着。一股如同巨龙般庞大的波涛冲向了马诺洛斯，无尽的黑水从井中涨起，向四处横溢，建筑物的废墟转眼间荡然无存。恐怖的巨浪一次又一次冲上岸边，将井口四周化为一片白地。岩石方尖碑从基座上被撕扯下来，铺路的石板化作岩石碎块四散崩飞，白骨露天的死者被卷进了不属于新艾萨利的黑暗深渊。伊利丹爬上了山脊，他才终于看到永恒之井到底发生了什么，见证了远在天边的萨格拉斯竟然能如此轻易地操纵这里的魔法洪流。他被惊讶地愣在原地，现在的井水已经完全化成了一个超级巨大的漩涡，伊利丹完全看不出这个漩涡的范围有多广大。他从井口一直向外扩展，吞没了整个首都，伊利丹目之所及全都已经被他覆盖。他平生第一次看到永恒之井狂乱的能量凝聚为一体，全都在向中心聚集。山下的马诺洛斯正在井口边缘放声大笑，强大的能量在他身边涤荡，恐怖的波涛不断撕下比那个恶魔更加巨大的石块土堆，却丝毫无法撼动这名双翼恶魔。马诺洛斯痛饮着他君主的荣耀，用喊声不断召唤着萨格拉斯。伊利丹站稳脚跟，小心翼翼地向这个法术深处探索。他超级敏锐的视觉令他仿佛能亲身进入井中的黑水，他的感知开始飞快地移动，转眼间就将所有陆地抛在身后。与此同时，他的意识也高高飞起，能够更清晰地俯瞰萨格拉斯所造就的这一幕宏伟景象。他猜得没错，这个漩涡囊括进了整个永恒之井的能量。就在这时，前方的一点微光突然吸引了伊利丹的注意力，他将自己的感知延伸到极限，看到了高高悬浮在这个法术表面以上的恶魔之魂。那只样式简单的圆碟放射出金色的强光，成为下方黑水涌动的焦点。对于恶魔之魂，伊利丹已经有了足够的了解，他知道萨格拉斯对这件宝物的控制欲望甚至可能比那头黑龙更深。尽管身处在极为遥远的地方，他仍然能自如地操纵这只碟子中的能量， 让它与永恒之井中的原始能量完美融合。但传送门到底在哪里？无论伊利丹怎样努力，都无法在恶魔之魂周围找到时空的裂隙。萨格拉斯到底在哪里？伊利丹暗骂了一句自己的无知，急忙将注意力转向永恒之井中大漩涡的中心。他一直向下望去，看到了一条超越现实的路径，这条路一直通向燃烧军团所在的位面。伊利丹本以为绝大多数恶魔已经通过先前的传送门来到这个世界上，但现在他才看到，真正过来的恶魔不过是沧海一粟，无穷无尽的恶魔阵列正等待着向卡利姆多进军，满口獠牙的凶残武士们渴望着毁灭这个世界。伊利丹看不到这些阵列的尽头，那其中有伊利丹在卡利姆多见到过的恶魔，也有从未在这个世界上出现过的更为凶残庞大的魔鬼，他们扇动着翅膀，挥舞着利爪，全都在渴望凡间生灵的鲜血。终于，伊利丹感到了恶魔的君王，他只能感到萨格拉斯很有限的一点存在，但也足以强大到让他选择立刻逃离那个虚空界域。这时，伊利丹才明白，他曾经感受到的萨格拉斯的意志只不过是恶魔君王真实力量中的一粒微尘。如果萨格拉斯真正来到这个世界，任何屏蔽或者护盾都无法阻止那位君王洞悉他的想法。如果萨格拉斯知道了伊利丹的计划，死亡可能也会成为一种奢求了。 是什么事在让你苦恼，伊利丹？ 那太壮观了，彻底让我感到震撼。 很快君主就会进入卡利姆多，他很快就会到来。 到那时，他会将卡利姆多重塑为天堂乐园，极乐天堂。 是的，卡利姆多会被重塑。 还有多久？很快了吗？ 是的，非常快。 这太美好了。 那么，我们在这里的任务就结束了，返回王宫。 上层精灵和萨特完全不需要瓦罗森下令，他们都已经跟随马诺洛斯离开了，只有伊利丹留在后面。他回想着马诺洛斯离开前所说的话和脸上的表情，以及自己在恶魔界域所见到的一切，不禁陷入了沉思。伊利丹回过头，再次眺望曾经是永恒之井的狂暴漩涡。第一次他感到自己原本坚定的信心有了一点动摇。